圣约翰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尚华，他在青年时以配电影当中的年轻人为主，那么到了中年之后，他的声音更加有特色。他为《简爱》中的圣约翰配出的声音显得非常的锋利又很偏执，完全表现出了圣约翰对简爱狂热的爱情。而简爱的内心还是深爱着罗切斯特的，他终于回去了，可面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。罗切斯特的庄园已经被那个疯女人给焚毁了，而罗切斯特也因大火而双目失明，简爱仍旧选择和他在一起。 谁在那？菲菲克斯泰的是你？那有人吗？好了啊，那儿没人，你怎么当有人呢？那儿有人吗？我说谁？ 是我。 亲。 是的。 亲。 是的。是的。 笑话我吧。是你亲。真是你。你是来看我的。没想到我这样。怎么。哭了。用不着伤心，能待多久？一两个钟头，别就走。还是你有了个性急的丈夫在等你？ 没有。 还没有结婚？这可不太好，亲，你长得不美，这里就不能太挑剔。 是的。 可也怪，怎么没人向你求婚？ 我没说没人向我求婚。 懂了。是啊。那好，姐，你应该结婚。 是的，是这样。你也该结婚，你也跟我一样，不能太挑剔。 是，当然不。那你几时结婚？我把阿黛尔从学校里接回来。 什么结婚？ 见鬼，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？ 没有。 哦，那么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。 但愿这样。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。我回家了，爱多，让我留下吧。 听了这么多段的经典对白，相信各位又重新会想起这部影片的很多经典画面吧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意志经典单元。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中的主题音乐，一起来感受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快乐时光。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叮当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，稍后是广播剧场。